又是我探长啊！这个节目叫做《怒火探戈》，又是这只歌啊，又是 Stranger Things 的主题曲，希望大家仲记得啦。咁上个礼拜如果有听《怒火探戈》的朋友咧，就系、是、大家都话是 Beta One 嚟嘅。咁今集咧系 Beta Two， 咁啊暂时都冇能力咧，能够每个礼拜咧都系 fix 喺星期一做一个节目俾大家听嘅，所以咧仍然系 Beta 阶段。仲要好多問題去解決嘅，雖然今日咧大家聽到聲音有啲改變咧，就好似個人聲清楚，音樂又比較清晰啦。原因咧就係咧揾咗一個千年好耐唔見咗一個叫做 M Audio 嘅一個係 compressor 同埋一個 preamp 嘅二合一嘅器材出嚟，我起碼都十年冇用到啦。哇！啱啱拎翻出嚟咧，竟然一啲嘶哩沙啦聲都冇，除非有幾粒打仔咧。頭先經過操咗幾嘢之後咧，啲嘶哩沙啦完咗之後咧，而家再擰啲仔咧都冇聲啦。咁咧，希望一個好嘅開始啦。咁點解又係 Stranger Things 嘅主題曲咧？原因咧就係今集嘅主題咧就係 Netflix 啊。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因為 Netflix 咧就唔會有拎啲錢出嚟咧叫人 sponsor 俾人哋做一個節目嘅。咁我純粹咧都係呢半年以嚟咧，我都係成日都係睇 Netflix 啦。咁咧就有感而發，覺得 Netflix 嘅水平之高咧，甚至乎一啲主題曲咧都非常之襟聽嘅。我想人人看完这个 Stranger Things 呢，他的印象都不同的。有些人好像我这样觉得那个音乐的 sequence 呢一听就有个阴森的感觉了，就是好像呢套电影一样，即是那套电视剧一样，就开一个 opening 的时候呢就红色字这样弹出来，哇，充满神秘感，充满八十年代的风气。你在里面会见到一些玩具的 Rocky Talkie，仲有就係 Walkman 啦，同埋嗰架 Chopper 嘅單車啦。咁有啲年輕啲嘅朋友咧，就根本就唔知道我講緊乜嘅。咁你應該會記得啊 ，Dustin 嗰棚牙啩。L 的髮型啦，同埋嗰個警察啦，同埋嗰個喇叭嘴的怪獸啦。仲有 Lucas 同埋阿 Will 啦。Sorry， 阿 Will 講咗就 Mike 未講。阿 Mike 佢爸爸咧係咪好似嘈查理先？同埋最令到網民愛戴嘅咧就係 Barbara 啦。嗱，如果大家有睇到 Season 1、Season 2咧，等緊 Season 3嘅話咧，就啱啱出咗個公佈咧，冇幾耐咧，就大概估咧就將會係十一月就有 Season 3嘅。咁咧真係等個頸都長啊！我係好耐冇睇個劇咧，係睇完 Season 1對最尾嗰集之後咧，係少失落。你係望我眼嘅，同埋阿監仔一齊。咁咧等緊 Season 2出現啦。咁竟然 Season 2咧都冇覺得好失望喎，即係仲好睇啊！因為咧佢打破咗一般咧Season 1同埋Season 2，即係過成一段日子，即仲係童星去出演出嘅時候咧，佢哋好多變化噶嘛，呢啲細路仔啦，嗱，大家都有經驗咧，就係呢個 Harry Potter 咧，嗰啲老人精咁樣咧，都仲係扮細路仔咧，有少少難頂噶啦。咁香港嘅電影亦都係咧，即係嗰啲明明三四十歲啲阿叔咧，仲喺度扮廿幾歲啊咁樣。咁呢套嘅Stranger Things 咧，裡面嘅製作人都十分之欣賞佢一點咧，就係當啲僆仔大個嘅時候咧，轉咗聲嘅時候咧，佢仲係保持翻。 嗰個 character 或者嗰個個性就梗係唔掂啦。咁咧佢咧就與時並進啦，即係當佢哋到中童嘅時候，到對異性產生興趣啊，甚至乎有 party 嗰啲尷尬嘅情況啊，喺套 season two 裏面咧都一一呈現俾大家睇咧，係非常之合情合理嘅，都非常之貼地嘅。咁呢個音樂咧，即係其實變化就唔大嘅。咁啊，似乎我頭先提咗咁多 Stranger Things 裡面嘅角色啊，同埋大家嘅記憶之外咧，我諗有好多人唔知咧呢只歌咧係由邊啲朋友去做嘅。咁因為咧而家 Netflix 咧，佢就算 skip intro 同埋 skip 個 outro， 即係 skip 個 credit 咧，都有粒掣俾你彈走嘅。咁咧正正咧就合曬呢個觀眾嘅意願嘅，因為咧好多觀眾係唔睇 intro 唔睇個 credit 嘅，咁咧佢一撳就 skip 咗。所以咧，冇乜幾可能人會知道咧個創作人係邊位嘅。咁嗰兩位人咧就係、是、叫做 Carl Dixon 同埋 Michael Stein。咁兩位咧就係、是、作嗰隻主題曲嗰位朋友嚟嘅。咁我諗成個過程咧，對有啲唔係對音樂好敏感嘅朋友咧，就係覺得佢不停咁 loop 啦。咁但係其實一路都有少少滴滴咁多變化嘅。咁既然大家都係時候咧，即係覺得呢首歌好重複嘅時候咧，好咁俾一啲耳目一新嘅大家聽好冇 ？Please welcome the Upside Downs。呢首唔係 Jackson 5 咩？The Upside Down 是一個組合嚟嘅，喺呢個畫面裏面就係、是、一個 award 嘅表演嚟嘅。你睇下啲觀眾咁瘋狂啊！你又同埋你認唔認得佢哋啲聲咧？應該都大概唔認得噶啦，因為咧開始轉聲啦。OK， 大家聽到大人的聲音呢，那個大人是誰呢？那位成年人呢就是、Will 的媽媽的男朋友的肥仔來的。那第二集呢，即是第二個 season 呢，他都 被那個大口怪隊冧了。那么呢就雖然呢這些這樣的 show 的音樂呢對我來說呢個欣賞程度不是太高的，那么大家即管就聽下這個組合，所謂組合呢就叫 The Upside Down。 那么就有些歌呢都是一些老歌，大家聽過曬的歌來的。咁咧，至於你會問一個問題咧，點解冇 L 嘅咧？咁我梗係唔會留咗佢啦。咁咧嚟緊呢只歌咧，就係、是、L 嘅有份演出嘅一隻歌嚟嘅。We said goodbye, that's what you told me once. So many times we've made our peace. But this is love, I'll never give you up. I know you'll always come home to me.Like a river always running, I keep losing you. Like a fire always burning, I'll be here for you. If you're ready, heart is open, I'll be waiting. Come find me if you're searching.呢只就系 DJ Sigma 嘅一只歌咧，就系、是、唱嘅就系 Birdy。咁 究竟同阿 L 有咩关呢？咁我话俾大家听咧，如果大家去 YouTube 度 search DJ Sigma 嘅一只叫做 Find Out 嘅一只歌咧，就揾到 L 嘅演出噶啦。咁咧佢嘅演出里面咧都，我觉得都拍得几好，几精彩嘅，同埋佢嗰种演技啊，嗰种天分咧，就喺只歌嗰度，大家跑览无遗噶啦。咁咧點解會播只咁嘅歌呢？就希望大家自己走去 YouTube 嗰度揾啦，因為咧呢個節目係一個推歌嘅節目嚟嘅，咁啊順便講一下啲電視劇啦呢一個主題。咁可能第二集嘅主題咧，可能又唔係講電視劇啊，可能講電影啊，或者其實咩都可能會喺呢個怒火探歌裡面推出嘅。咁視乎咧當時我諗到啲咩，就有啲咩可以介紹俾大家啦。咁最尾咧都一個音樂為主嘅節目嚟嘅。OK， 咁咧跟住咧都係 Netflix， 另外一個電視劇咧叫 The Flash 嘅。已經去到第三個 season 啦，咁咧其實呢套劇咧老老實實，即係麻麻地嘅一套，即係一套唔係幾好睇嘅劇嚟嘅，即係啲製作就有少少鬥泥啦。咁但係咧唔知點解有個神奇嘅魔力咧，因為個編劇關係咧，同埋人物嘅關係咧，咁玩嚟玩去，玩嚟玩去，同埋啲主角咧就冇乜特別嘅 character， 但係咧又幾討好喎。即係有時可能師奶睇劇咧，就好似我睇呢套劇個心情一樣啊，即係冇咗佢又得，但係唔睇佢咧。又好似想睇翻咁，到到 season 3咧，我都仲係追緊嘅。當大家喜歡聽配樂的朋友呢，就一定是講得出呢 Hans Zimmer、John Williams 這類的勁人。原來背後呢作這些這麼大規模這麼排山倒海的配樂的人大有人在的，甚至乎很多人都是不會出名的。就這位朋友呢，就即作為一個推歌的節目呢，當然會講一下 credit 啦。他就是 Blake Needley，咁咧我都唔識嘅，其實你咪以為咧咩好似識得曬啲人名咁，但係呢個世界上 Wikipedia 咧就係人都可以做樂評人嘅，老老實實。咁咧至於呢套主題曲啦，呢套電視劇咧就佢好唔好睇嘅地方咧，就係話佢設定咧就非常之簡單，咁集集都係咁噶啦。咁啊壞蛋同埋一個 superhero 咧就好明顯嘅，即係冇乜。即係冇咩質疑佢中定奸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嘅一啲 superhero 嘅戲咧，好多時咧都已經咧將一個即係中間唔係一面倒嘅信息咧，就俾大家新嘅聽嘅觀眾啦。即係我哋以前咁樣，即係總之嗰個壞蛋咧，佢唔使理由出嚟就係破壞，嗰啲 hero 咧唔使理由咧就係攞曬彩咁樣，最尾咧就贏曬怪獸咁樣。咁咧似乎大家對呢個模式咧都好厭倦啦。咁所以咧今時今日嘅製作人咧都係唔會。是很覺得咧，即係咁樣係已經即係仲能夠 work 嘅，因為咁樣已經唔睇嘅啦。其實好多人已經即係包括我在內咧，即係嗰啲劇咧，即係咁離譜、咁簡單，中間分明黑白分明嘅咧，就根本上已經唔好睇嘅啦。咁咧，至於即係一路睇電視劇咧，即係一路即係其實嘥好嘥時間，我覺得。咁咧就係只不過咧，而家今時今日你見到個市面咧，譬如你出街夜晚黑，以前嘅彌敦道，以前嘅銅鑼灣灣仔，即係。 我記得印象中咧，細個咧就係個夜市係好繁榮，即係好嚴重嘅。你即係想食嘢咧，即係你怕你唔夠錢嘅啫，真係。譬如你講緊喺灣仔行去銅鑼灣啦，即係以前燈火通明啦，同埋彌敦道，你睇翻啲70年代或者60、70、80年代嘅相咧，成條彌敦道咧好旺嘅，咩鋪頭都有嘅，咁變咗一個夜市咁樣咧。咁同埋而家今時今日咧，即係得車行之外咧。已經咩都鋪頭都唔開噶啦，咁點解會造成咁嘅現象咧？亦大家想唔想係咁樣咧？咁但係唔想冇辦法，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就係當地產霸權行得最頭，即係所有嘢咧都係人人嘅錢咧賺翻嚟咧，都係交租交咗一半或者以上嘅咧，你又邊使至有夜市啊？你邊即係邊度有啲閒錢或者？好好心機走去夜晚去同人 hang out 啊，或者睇場午夜場啊，即係而家睇午夜場咧都好難爆噶啦。咁同埋有冇午夜場我都唔肯定嘅，其實咁咧就所以咧就安坐家中咧睇套劇咧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咁啱啱呢個禮拜新上架咧有套劇咧，真係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是、一套1960几年已經有嘅劇嚟嘅。咁今次唔知翻拍過 N 咁多次，由黑白。至到彩色都有嘅，咁咧最得意或者最突出咧一個 character 咧，就係、是、一個比較笨拙啲嘅機械人啊。咁啊60几年嗰套咧，那個機械人相當之笨拙嘅，但係今集嘅機械人咧，即係最大分別咧，就係、是、都幾醒目下嘅。咁大家睇下認唔認呢只咩歌咯？幾公園唔係啩？哇，簡直係排山倒海啦，係咪？一聽就只係 John Williams 嘅作品啦。其實咧，呢個 theme 咧仲早過 Star Wars 嘅。咁咧，大家有個影子咧，就係充滿澎湃啦。因為管弦樂團裡面有埋管樂同埋弦樂同埋個 flute 啦，即係佢最得意咧。頭先以為係侏羅紀公園咧，就係嗰段 flute 嗰段音樂啦。咁咧就呢套戲好得意嘅，即係我一睇。呢套劇咧，即係有啲期望嘅，咁你發覺有啲唔對路嘅，因為咧，即係嗰個太空艙，甚至乎近排睇一啲電影或者 Netflix 嘅關於太空科幻片嘅劇咧，即係個組合都好得意嘅。原因咧就係、是、明明喺個太空船裡面，點解有細路仔嘅咧？咁樣即係呢套劇裡面嘅設定嚟嘅。咁原來個藍本咧就是、魯賓遜漂流記啦。咁一家大細咧，因為某啲災難咁著草去揾一個新嘅天地。咁喺呢套劇裡面咧，呢、這個故仔裡面咧就係講佢哋去到外太空度殖民嘅。咁就好唔好睇就我暫時都係睇咗兩集啫。咁啊～同埋我兼教係唔會劇透嘅，咁咧希望大家有時間自己睇啦。咁啊，首先講下嗰只歌咧，就係一就係嗰啲風格啦，即係排山倒海。咁反而咧，去到呢集咧2018年先至 launch 嘅一套新嘅劇咧，再擺翻呢啲原裝嘅音樂內咧，即係呢個排山倒海咧，反而我覺得唔係好夾喎。咁可能當時60几年以後嘅觀眾咧，即係都覺得。個音樂同埋個畫面，個音樂係補完到個畫面好多嘅 percentage 嘅，即係個畫面可能拍到甩甩漏漏啊，但係加咗啲咁澎湃嘅音樂落去咧，就可能咧成個畫面睇落又唔同曬啦，咁又或者更加令到啲觀眾慾緊嘅。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無論 CG 啦，無論嗰個經驗啦，無論嗰、那個美術啊各樣啊，都係好上乘嘅時候咧，已經個畫面好多嘢出現嘅時候咧，已經係好緊張啊，啲隕石飛曬埋嚟啊！即係個畫面功能上面好刺激，但係都要加埋呢啲音樂落去咧，我覺得 over 曬咯。因為我睇緊嘅時候最唔對路咧，就反而哇長長片都有音樂嘅，即係當啲觀眾咧就覺得理所當然嘅場口咧，你就唔即係我覺得啊，你再加啲咁懸而詭秘啊，即係每個場口都要加一個音樂嚟 表達佢嗰個原意，表達佢嗰個澎湃，表達佢個壯闊嘅時候，我覺得係 over 咗啲咯。即係今時今日睇嘅電影同埋以前就真係已經好唔同噶啦個玩法。咁反而我覺得咧，有啲近代都有啲科幻片咧，佢好少音樂，好簡約，甚至乎咧淨係得啲ambience 啲嘅效果去襯托翻個畫面咧，反而你個代入感同埋你個思想空間咧，仲更加大嘅。咁唔緊要啦，即係我覺得呢個製作人或者製作嗰個方向咧，就係當然佢哋係主導啦。即係我識得分裝閒噶嘛，即係我唔會因為我好中意個套戲係咁，但係出到嚟唔係咁咧，又唔開心嘅。咁我睇得一樣咁開心啦。尤其是睇到第二集咧，我如果唔係太眼瞓，我都會追落去嘅。但係咧，已經是越來越精彩了，去到第二集的時候。那似乎今時今日的科幻迷呢，即是看科幻片的朋友呢，即已經知道外太空很多東西了。因為呢套套戲呢都出現一些類似的情節的，例如外太空或者一些不明的星球裡面呢，那些植物呢就有多樣性啦，同埋嗰啲風暴咧比地球更加狠勁嘅，甚至乎風暴裡面夾雜咗一啲重金屬啊，或者一啲好硬嘅金屬啊，啲直片啊咁樣，即係好多套戲都係同樣係話俾大家聽咧，喺某啲外面嘅星球咧會係有啲咁嘅事發生嘅，咁我諗大家記得嘅。咁另外咧就有好多時關於通訊啦，同埋關於一啲同外星人溝通啦，即係各樣咧都係。即係大家已經慣咗係咁樣睇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呢類片咧已經成為咗一人，即係我哋嘅生活嘅一個共識啦。即係好似，假如有一日我哋咧能夠殖民外星咧，都有翻啲斤兩，有翻啲經驗，或者有翻啲常識咧，就冇咁容易迷失太空啦。咁樣呢套咧就 Lost in Space 咧就希望大家會，即係如果多人睇咧，下集咧再繼續在這裡可以講下這套劇的。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就會介紹翻另外一啲另類嘅劇俾大家聽。又係啲懸疑嘢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套？一聽就係一個空曠嘅地方嘅腳步聲啦，你當係，即係我嘅幻想嚟嘅，純粹係。又是個天陰陰地啦，冇太陽啦。啲人講嘢好細聲，好小心咯。跟住入咗個森林啦，個森林裏面有個山洞，個山洞裏面就係個劇本身最想講嘅地方。住喺核電廠附近咧，係會發生好多怪事嘅。咁我而家代入咗，就係當你入到山洞嘅時候，而附近嘅核電廠嘅時候，究竟會有咩事發生呢？當大家對一樣嘢好陌生嘅時候咧，就會無限幻想，就可以編到一個劇出嚟。咁呢套劇咧就非常之頭痕嘅，頭痕到一個點咧，就係即係你會 一路睇一路谂，唔系啩？即系你代入喺个世界嗰度咧，我谂好多人已经顶唔顺嗰个压力咧，而且去自杀咯。原因就系、是、即系剧透少少啦，因为呢套剧咧半年前噶啦，咁睇过睇咗，未睇嘅咧未必睇翻嘅，因为咧 Netflix 咧就好少特别咧就嘥啲钱走去宣传去其他一啲。另類啲嘅劇嘅，尤其是德國劇咧，我諗對香港嚟朋友嚟講咧就幾陌生嘅。咁佢有得揀英文嘅 dialogue 同埋英文嘅 subtitle， 咁我就揀翻德文嘅原裝聲，就揀廣東，即係廣東唔係即係繁體字嘅字幕。咁我都睇得明嘅，因為咧，因為你入到去呢個世界裏面咧，尤其是成個 Netflix 裏面咧，我覺得。多數科幻片咧講嚟講去都係嗰幾種套路啊，即係我唔可以咁講，有少貶義，即係話佢哋個世界裏面咧係成日嚟，即係有好多時都係講multiverse 啊，講時間可以對調啊，即係話今日可以去翻將來或者去翻以前啊，咁所以呢套劇咧睇到你想死嘅地方咧就係、是。一些家庭倫理咧就非常之複雜嘅，就算唔喺劇裏面咧，現場咧即係真人啦，即係你活喺呢個世界度咧，嗰啲倫理啊，即係你個媽媽又俾另外一個人哋嘅爸爸偷食啊咁樣嗰啲好煩嘅，即係喺啲細村莊裏面咧，我諗有史以嚟呢啲。啲劇都係有呢啲元素嘅，因為呢啲元素我諗某程度幾寫實嘅。咁加上咧，你諗下呢啲咁複雜嘅倫理咧，即係細路仔啊，絕對唔啱睇嘅，因為咧即係好亂嘅，個亂到咧你覺得即係究竟價值喺邊咧？咁但係 Dark 裡面咧就更加咧將呢個亂嘅價值咧就昇華到咧，哇！假如我今日同埋邊個拍拖嘅時候，將來嗰個咧，原來係你個孫嚟嘅，哇！真係諗聽到都想死啊！咁咧，但係呢套劇咧個吸引嘅地方咧，亦都喺人性同埋一個時間嗰條叫做 timeline 時間軸，同埋一個你嘅即係無奈同埋一個，因為其實點解講無奈咧？因為其實呢套劇裡面發生呢件事咧，係好多意外加埋一齊，冇話邊個對邊個錯嘅，亦都唔係好似美劇咁咧，一定要揾一個罪人出嚟一齊公審佢，大家對付一個壞人咁樣。即係我覺得兩者之間咧有啲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可能你覺得呢啲係深度啊，或者可能佢哋嘅文化本身佢哋個。能夠接納一些新事物的程度呢，我想歐洲和美國呢很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裡。說了這麼久都忘記說呢，這個單位呢即是作這個音樂的單位呢就叫做 Apparel， 即是這個畫呢很奇怪的，因為我上去Forfo 那裡找呢，原來是德文來的， APPORAB Apparel 好像是。那呢這樂隊可能有朋友已經認識的了，那歌名呢就叫做 Goodbye，一首1969年的歌，歌名叫做 Helplessly Hoping， 听到个名字都挺无奈的。 Helplessly Hoping her heart licking others nearby, you're waiting a word, gasping at glimpses of gentle true spirit.He runs, wishing he could fly, only to trip at the sound of goodbye. Wordlessly watching, he waits by the window and wonders at the empty place inside.Heartlessly helping himself to her bad dreams, he worries, did he hear a goodbye, or even hello? 呢只歌又系一个 Netflix 嘅原创电影嘅音乐，嗰套电影咧就叫做。Annihilation 個名字有啲棘手，因為原本就唔係英文嚟嘅，咁中文咧就叫做殲滅咁樣。咁又係一套科幻片啦，又係一套呢、這個外星嘅片啦，即係外星人嘅片啦。 咁有啲抽離啦，有啲另類嘅可以話。咁咧好少可咧就一套咁另類嘅類似 indie 片嘅劇情咧，就會揾一個一線嘅演員嚟做呢個電影嘅。呢、這個演員就係 Natalie Portman。中意佢嘅朋友可以即刻睇下啦。咁即睇完之後咧，你會覺得即令你無限嘅聯想同埋反思嘅，因為咧一般睇開嘅荷里活嘅 sci-fi 電影，甚至乎外星電影咧，個結局同埋嗰個設定都唔會係咁嘅。但係反而我睇翻呢套劇睇完之後咧，令我諗起，似乎呢套劇嗰個故仔嗰個設定先至係相對比較現實嘅。咁嗱，頭先一次過講咗幾套Netflix 的劇或者電影啦，咁希望大家有時間咧就 join 呢個 service 啦，$90+啫嘛，即係幾個 account 可以一起玩、一起睇咁樣，咁同埋多啲話題好過你啊戇居居走去睇嘅無線嗰劇啦，係咪先？喂，咁今個禮拜嘅怒火探戈咧就終於都錄曬啦，非常之多棘手嘢，因為今次多咗部機器，爭啲 handle 唔到，同埋得一個人咧，始終都係要熟習咗之後先至可以正式 launch 呢個怒火探戈嘅，咁同時間我就整緊 jingle 啦，整緊片頭啦，就希望多啲人會聽呢個節目，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怒火探戈啦，拜拜。